感觉这首歌特别能够代表 Bee Gees 的风格，而且呢它也是前一阵子风靡全球的一部电影。这部电影在中国创下了13亿多票房的，由斯皮尔伯格执导的《头号玩家》。电影当中的插曲 You Should Be Dancing， 就是你可以跟着这样的律动来跳一跳舞，动起来啊。可能很多人还记得当时看那部电影时候那种过瘾哈，绝对不只是视觉上的眼睛的过瘾，还有耳边这些复古又时尚的旋律节奏。总感觉夏天的某个时间，我们应该放下手边的工作，抛开一些工作带给你的纠结和烦恼，然后在下午的时间当中和 disco 在一起。你真的会发现这个节拍它能够有一种莫名的吸引力，能够让你减压。下午的3:05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广播当中音乐来召唤你，来来来，下午好，这里是和你齐唱。你好，我是戴毅。今天节目的开始呢，邀请你跟 disco 这样的曲风、这样节奏来一个亲密接触。 打开录音机，打开唱片机，让音乐开始，让节奏不停。不要不理我，不要讨厌我，咱们的约会你不能迟到。每当 disco 音乐一响起，假装我们还是在一起，你能听到我的心在咚咚跳，你却假装什么都不知道。打开录音机，打开唱片机，让音乐开始，让节奏不停。 别再问我什么是 disco， 曾经是中国的一代 disco 女王，她在1986年的时候成为了首位登上美国时代周刊的华人歌手。我想可能在我父母那个年纪那个时代，曾经钟情或者听过流行音乐的人可能多少都听过张蔷她的 disco， 她的范儿。和你齐唱也许属于你的下午茶，轻松的时间打开方式不完全是 disco， 还可以是流行 pop rock摇滚 smooth jazz 或者是电子。 Yeah. What you thinking? You think that you could be better off with somebody new? No, oh, oh, baby, no. You say you're leaving. Well, if you wanna leave, there ain't nobody stopping you. No, oh, oh, baby, no. I won't beg for your love. Won't say please. I 每个工作日下午的三点钟到四点钟，欢迎你继续开着收音机锁定 FM 九七四，这里是和你一起唱。你好，我是戴毅。看起来很多歌在直播当中的一些播放的音乐都是由我来选的，貌似是 DJ 做主哈，但实际上也有你们做主的时候。因为基本上很多直播之前的时候，会打开一下微信平台，或者看一下新浪微博，看看听友的留言，看看听友们的心声。水世界，你一直期待听到的舒桦姐姐的歌，我挑了一首适合夏天的。 花烛的街道总是有阳光，把欢笑和悲伤都系在发上。他每天都打扫自己心走。 说话，爱情走过夏日街。要偷偷的跟水世界说，我也是陈淑桦的忠粉儿。希望更多的听友会喜欢这首老歌，我觉得它很适合这样的夏天，这样的北京。今天很多人在自己的朋友圈里面晒蓝天白云，确实天气不错，但是一般这样的好天出现的时候呢，温度也会特别的高，所以想在户外走一走看一看的朋友也要注意防水防晒和补水。 C'est ravin. Pleure la lumière quand elle meurt, puis hurle sous la lune comme ça l'air de rien. Devant la nuit immense et jusqu'au matin, va toucher le lointain.Tes jeux, tes prodiges, le long de tes racines, ces voix qui grésillent, va défier tes vertiges. Brûle ton amour quand il brûle, fais feu de tout le bois dont tes bras disposent, étonne-toi du fond de ta moindre cellule, n'oublie jamais les roses.Au-dessus de nous, dedans et tout autour, le miracle est partout, mon amour. Sauras-tu le voir? Au cœur de nos cœurs, au-delà des contours, le miracle est en nous, mon amour. C'est à toi.Du jour, le miracle est en nous, mon amour. C'est à toi de le voir. 喜欢这首歌，喜欢 Celine Dion， 真的建议你可以听他的歌的时候把音量稍稍的比平时开大一点点，你可以听到他嗓音当中非常细腻的颗粒感。这里是周二下午正在直播当中的和你一起唱，用音乐来跟你 say hi。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和你一起唱。 留在心里，上帝来不及赋予 清新的一首歌，房东的猫带来的这首《云烟成雨》。下午的3:25，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和你一起唱上半时段最后一首歌，交给很多人非常喜欢的 Imagine Dragons 梦龙。夏天的时候听到这两个字，凉快了一大半。爱吃雪糕，爱吃冰棒，高热量追逐爱好者，出来吧。 感受文艺复兴时代法国宫廷古乐的魅力，

分别是陈冲、陈建斌、舒淇、宋佳、王宝强、王艳辉、于和伟。而随着节目的陆续播出，完整嘉宾名单将随之公布，周迅将与他们一一对谈，走心分享。第一季从求实、汲取、筋骨、温度、融合、传承等十个方面畅谈表演，提炼了关于表演的箴言，也成为不少观众手中的表演者笔记。去年夏天的一档音乐竞技网络综艺《中国有嘻哈》让许多人喜欢上了小众的嘻哈音乐。近日改名为《中国新说唱》的这档节目第二季开始海选，海选名单中出现了不少熟悉的名字，李斯丹妮、万妮达、陈梓童、何美妍，这些人基本都是音乐综艺的常客。业界的一个共识是，音乐人才的成长需要一个较长的时间周期，短时间内竭泽而渔式的扎堆制作该类节目，虽说能够带来经济效益和收视效果，但从长期看，不仅让观众产生审美疲劳，还容易将一个品牌推向绝路。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我是戴毅，是一名音乐 DJ。 唱起歌的我在别人眼中是这个样子的， 第一眼看的是我，所以我很快乐，加速度中的脉搏遇到你要爱。 可我眼中的自己却是这样的， 机会要好好表现，对你发射信 号。 So what? 那也不妨你做一个专业的音乐 DJ 啊，多一点唱功不是更好吗？ 经典的、好听的、爱唱的，下午的一个小时，让愉快的心情不缺席。FM 974，和你一起唱，和你一起唱。 Hello， 3:34，欢迎继续回来，回到 FM 974北京乐广播，和你一起唱。下午好，我是戴毅。刚才在说，今天天气不错，很多人在晒蓝天白云。没想到两个小时没出电台，就已经下午有分散性小阵雨了。看来真的是六月天娃娃的脸。不过不管怎么样，在音乐这里，在我们的世界永远是一片蓝天。 心在晃荡，像一阵浪，不知不觉笑得像一阵阳。空气弥漫粉红色的紧张。就是你吗？你的脸太明显，天一样大，千万个吻像雨不停地下，让我看不清楚是真是假，干脆不去想。 道这样一首老歌可以让你在听歌的这个时间让身体跟着旋律动起来。阿妹的一首老歌《爱蔓延》，即便是在工作的状态下可能出现了一些小沮丧的状态，也希望可以被这样的一首歌治愈。 FM 九七四北京乐广播，在工作日下午的3点钟到4点钟，您好，我是戴毅，欢迎来到和你一起唱，欢唱的时间交给你。好吧，这首歌交给阿牛来领唱。失恋好烦， 晕晕失咗魂，我已经三日冇食饭，脚震震我企唔稳，我一谂起佢就心烦，我人笨笨我冇精神，爱到我满身伤痕，我冇话说你够残忍，由低我点见人。亲父老姨妈姑姐小明小强，失恋并不可怕，大家振作啲 ，Come on baby shake your body， 唔使惊你唔使烦，即刻跟我做神环，我掹要脚你掹要身，操 fit 身体好精神，千个空虚的夜晚，我不要这习惯。去新嘅点玩，做人要缤纷。 失恋好烦， 我左腾腾右腾腾。 失恋好烦， 我脚震震企唔稳。 失恋好烦， 肩膊入点筋，转个身到后衬，日雨今晚照到晕。 失恋好烦，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和你一起唱， 大概意思就是说失恋好烦呐，但是大家要振作一点是吧，你看我比你还惨呢是吧，说一件让你听到我的惨然后让你开心一下的事情。没有了，后面是我瞎说的了。微信平台上面在听歌的过程当中，欢迎一下跟戴毅互动的听友，包括了小薇，还包括了夏夏，还有费小劲儿，还有静，以及一些老听友。费劲儿同学发来了一张照片，没有打开大图之前，说都不会话了，没有打开大图之前觉得帽子不错，衣服颜色也还挺鲜亮的哈，手里还举了个纸，上面写点什么呢，打开大图一看，这不是我自己吗？我知道这张图是来自于哪里了，在下个月的月中啊，